你生日许个愿望吧。 许什么愿都可以啊。 必须的必啊，你生日你最大。 好，那我希望早点娶到你小舅舅。 我的，你 怎么了 方景行？你，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居然想当我舅妈。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单飞了，作者一世华商，离天下之大谱啊，方景行居然想当我舅妈。朋友们快投月票砸死他，忒不是东西了。 第173集。 决赛的时候我刚好又能去看你了，咱们一起看吧。 晚上的。 我知道，可以申请一下。他觉得希望还是很大的。毕竟研究院的人都知道江晨是干什么的，总不能不让人家看决赛。既然看了，再加一个男朋友跟着讨论，应该也没有关系。 你说我能申请一个床位吗？ 你试试看。 他想起今天的事儿。 这两天别打电话了，秦组长可能心情不好。 他怎么了？ 处理点事，和我没关。要是你战队进决赛了呢？ 那我肯定得现场看。到时候你能请一天假出来吗？ 够呛。 方景行也觉得够呛，没有再三提这事儿。二人转到主街，慢慢过了三座桥，终于新鲜够了，照例去了赏金墙。十级后每个任务都得反复扑街几次才能过。江晨看着上面的三个任务条，目光一转望向单人赏金，见那边还是在八级的巅峰上，突然有点好奇曾经让方景行扑街的九级任务了。方景行见他一直没选，顺着他的目光一看， 想做单人赏金啊？ 嗯。 方景行当然随他，两个人便接了相同的任务，一起去找赏金目标，同时开打，等完成后再一起回去交差。不知不觉就这么打了一个上午。中午时分，顾问和白龙谷抽空上线，往赏金墙的前面一站，就对上了亮起一大片的任务条，摸了摸。 肯定是那俩，没别人了。 嗯。 对高玩而言，八升九是很难的。往年虽然能开，但那是在神器和套装都跟上的基础上，来回磨几遍才行。二人打量着陌生的九级任务条，异想天开接了一个，然后扑街的死去活来，便认命了。 哈，职业选手怎么这么变态？ 他放弃这项任务，跟着顾问往回走。 不，你看论坛了吗？都说十方俱灭的打法，就是看大神视频学的。天赋这种东西，真的羡慕不来。 哪个大神？ 叫什么来着？等等，我瞅瞅。 他打开论坛扫完回来了。 啊，陈辉兰乐，一个远古大神。 顾问没听过，也去看了一眼。挚爱剧情通关，原型被挖了出来，众人感动得不行，纷纷去原帖看了看，哭得一塌糊涂。有人便总结了一波游梦里类似的 NPC 或任务。双人赏金九升十刚过去不久，魏晨自然在列，拜唐副董所赐。这次除了陈辉兰乐当年的视频和照片，还多了点别的料，尤其还和十方俱灭有关，好奇的人立刻多了起来。 我那天也看了直播， 他们确实提过一句偶像什么的。难怪十方俱灭玩的是攻击系的封印师。 自从九生石打完，我就一直在刷陈辉蓝乐的比赛视频，只想说一句话，牛。 同在看，唯武的团战才是他最厉害的地方，那么早去世可惜了。 陈辉蓝乐好帅呀，不知道十方俱灭长什么样 啊？长什么样也比不上陈辉蓝乐吧。 这倒也是，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突然听说了一个人，又产生了惋惜情绪，便想知道更多，哪怕转过身就忘了。于是又有一批人跑去刷陈辉蓝乐的比赛视频了。当事人并不清楚这事儿，仍在雷打不动地打赏金墙。他们打到晚上，方景行去开了直播。江晨思考几秒，想起很久没打过本了，便去和如意的人组队下本，到了点睡觉。季后赛一开打，方景行不在线的次数就多了，因为他要看自家战队的比赛，还要偶尔和教练商量战术，便有些忙。几天的时间眨眼过完，他的战队止步四强，果然没进决赛。安慰完选手，又安抚完粉丝的联盟男神，终于能定下行程，给研究院打了电话。经过一番友好的商讨，成功敲定决赛日去陪江晨。他耐心等了两天，这天下午便到了研究院。江晨早已睡醒，知道他是故意在自己午睡完才来的，看他一眼没说什么。方景行又是孔雀开屏的样子，笑着过去陪他，晚上还亲自开车去外面买了饭，拎着食盒让工作人员检查，和江晨坐在一起吃完，下楼喂鸭子。天气渐冷，江晨一点遛弯的兴趣都没有，喂完他们就回去了。方景行原本还想散步的时候试着牵个手，结果付诸东流，无奈地跟着他迈出电梯，依旧没在走廊见到生面孔。 不是说还有一个人吗？怎么都没看见他？ 你说七号？ 啊，你们不住在一个楼层啊？ 暂时不在，他有点特殊。 方景行看向他， 不方便多说。 方景行便不问了，回屋耗到比赛的点，上床和他靠在一起，开了投屏。屋里暗下来，只有屏幕的光在闪。此刻还是开场，没有正式开打。两个人贴在一起，方景行顿时有些心猿意马。上次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何况是在大白天坐在一张床上，他心里没有太多的杂念。这次是已经确定关系，虽说只是个试用期，可心跳却止不住的加快。他不由得喝了口水，想压一压要飞出来的思绪。江晨也有些不平静，只觉身边这个人的存在感太强了。这时扫见他的动作， 把我的水杯递给我。 方景行一怔，伸手拿给他，看着他喝水。江晨的目光和他对上，一脸淡定。 怎么？ 没什么。 江晨转头看向大屏幕， 这两个队谁的胜率高？ TQ 要高一点，但总决赛说不好的事儿。 哪些选手比较厉害？ 方景行便为他介绍两个队的队员。等到快说完，比赛刚好开始，二人的注意力立刻转移，变得专注起来。直到场间休息，那股暧昧才又飘了回来，若有若无地撩着人的神经。不过这次两个人有能聊的东西，便讨论了一下刚刚的战局。唯一的问题就是水喝得有点快，有两次方景行差点没忍住过个界，而江队的表情实在太淡定了，他总觉得是自己想多了，怕唐突了人家，一直忍到了比赛结束。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